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刚才这首北京童谣勾勒了北京城中秋庆团圆的生活场景，在这里我们也代表节目组的全体成员祝愿收音机前的您中秋快乐。清代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借贾雨村的口做了一首《中秋玉怀》，诗中写道：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这首诗应时应景，寓意也好，所以真是引听了大叫妙哉。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现，不日可接旅于云霓之上矣。其实每到中秋，家人团圆，瓜果飘香，庆祝丰收，在收获的季节里，在团圆的情境中，我们更能感受到生活的富足和美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一年中最美满最喜悦的两个节日，中秋节和丰收节。其实中秋节也是丰收节。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留给大家：中秋节源自古代对月神的祭祀，祭月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祭祀之一，早在周朝就有了这样的习俗。那我们的问题是，祭月应该是哪一天呢？有四个选项，祭月应该是哪一天呢？ A 中秋节， B 秋分， C 元宵节， D 端午节。您可以试着选出您心目中的正确答案。那么中秋节到了啊，过去的传统当中，对于三节和两寿，其实人们特别重视。我们首先要问问任彤老师，这三节指的是什么？两寿指的又是什么？ 三节呢，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啊，讲过一个相声段子哈，三节会，又叫开州场。 开州场， 哎，包括上半年的第一次丰收端午节，又叫五月节。再有一个呢，就是真正的到了秋收了，有一个八月节，就是中秋节。还有一个呢，就是过年，这是三节。两寿呢，原来还有这个孔子的生日算一个寿辰，还有就是父母的生日啊。后来呢，这个由于这个师生的关系哈，就是拜师啊、仪式啊，就讲究这个三节两寿，包括老师和师母的寿辰，这两寿。 咱打个比方说啊，就小强拜任彤老师啊，这个学习，您是他的老师，这三节两寿他必须得递了 表示， 对， 是吧？带礼品去看望老师啊，这是很重要的时节，是不能错过的。如果错过了，老师就得挑礼了。那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首啊，童声合唱《二十四节气歌之秋分》。其实昨天就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就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也印证了刚才任彤老师说的啊，这是真正的丰收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来听听这首童声合唱中是怎么描写这个节气的？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立交。 太阳一道大，黄金一百八，赤道中间家，只 这节气歌里其实说的特别的细致，包括吃什么都说到了啊。那为什么说中秋节就是丰收节呢？任老师， 中秋节啊，这是其实是什么呢？是秋季的中间。秋季呢，以七八九为秋季，以它这个八月份呢丰收了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其实是秋分。秋分呢，和春分前面是呼应的。我们想一想啊，春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咱们有一个歌谣叫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后面还有一句五谷丰登太平秋。这个其实是数九歌里面，我们知道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从冬至开始数九十天，正好是春分，哎，就耕牛遍地走了。春耕、春种、秋收，什么时候收呢？到秋分呢，就完全收获了。为什么呢？秋分要把地腾出来，好种冬小麦了。 嗯， 哎，在这之前就都收获了，所有的这个除了麦子以外，其他的该收的都收了。 嗯， 其实您说我们把这个秋分这一天，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其实就 是非常合适 的。 哎， 就是确实到了这一天啊，就是五谷丰登，所有的农作物除了冬小麦之外啊，都已经丰收了， 硕果累累，非常丰富， 瓜果飘香，这是一个金色的季节啊。那过去民谚有八月十五定太平这么一句话，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那个歌谣里面已经说了，说五谷丰登太平秋啊， 对， 这是一个就是丰收的年程啊，所以呢，它象征着这个太平和谐。 嗯， 就如果这一年它这个收成好不好，就是寓意着这个这一年是不是平安？因为如果真是这收成很不好的话，可能老百姓这吃都吃不饱，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对，而且我们农耕民族，刚才任老师说了，从春分开始，其实这一年非常的辛劳。到了这个时候啊，庄稼都收割了，已经丰收了，瓜果飘香了，其实人的心里是特别满足和安定的。哦，我可以静下来，静静享受一下自己一年来这样的劳动果实了。 所以称太平秋。 太平秋啊，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也是特意找了一段文字，老舍先生的啊写秋的文字，为什么找了这一段？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美，并且我觉得老舍先生对北京的爱呀、啊，全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这篇文章其实是出自于《四世同堂》，并不是说专门的写了一篇跟秋有关系的这个散文，但是呢，在这个小说里边，这一段就是跟散文一样，特别的美。 对。所以说老舍先生的小说好看呢，他不仅仅是在写人物写故事，他还在写一个情境啊。 对， 我记得里头有一句话，当然我们这段录音是在最后出现的，他说我不知道天堂什么样子啊，但是我想北平的秋就是天堂了， 比天堂更繁华一点。 嗯，所以下面我们就请出我们节目组的殷超给大家朗诵老舍笔下北京的秋天。 大家好，我是殷超，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是中秋节，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在此我们为您送上老舍先生的散文名篇节选，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同时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爷摊子，一层层地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这雕塑的小品 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美的种子。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淀，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久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其实我们农耕民族对于气候，对于节气是非常的敏感。古代有四时之计，要问问任老师，四时之计指的是什么？ 古代的四时之计呢，是春夏秋冬为四时，春祭日，夏祭地，秋祭月，冬祭天。其实呢，春夏秋冬是暗含着说二分二至，就是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冬至的时候祭天，我们这都很熟悉的，在天坛祭天，天坛就是元秋啊。对，方泽坛夏至祭地，就是地坛祭地。春分呢是日坛祭日，秋分是月坛祭月。日坛又叫朝日坛，月坛呢又叫西月坛。这个如果我们熟悉啊，熟悉那个《黄帝内经》的话，它《灵枢经》里面写了，就是说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这是年。那么以一天来算呢，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早上起来是春天，日中为夏，中午了这是夏天，日入为秋，太阳落山了是秋天，夜半为冬。 那我们节目晚上播出七点到八点应该是秋， 应该是正好是中秋。 中秋了、啊、我们是收获的时节， 并且刚才任老师把咱们答案给揭晓了。 嗯，这是说到了四时之计啊。那说到了这个秋季是祭月的时节啊，过去老话讲叫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嗯，这个里头就有性别的区分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约定俗成的文化在里头？ 其实这是阴阳之分啊。在古代啊，这月亮是一个与太阳相提并论的天体，有一个词叫西娥。西呢是王羲之那个西、 嗯、 娥是嫦娥那个娥、 哦、 西是什么？是西河，西河就是太阳、 太阳神、 嗯、啊，是太阳神，对吧？娥呢就指的是这个月亮、 哦、 嫦娥。 所以有的诗里边几折星宿移西娥啊，它老出现这个西娥，就是并是日月并举的， 日月同辉的那种、 哎、大凡遇到光照千古的事物，就会用刚才你说的与日月同辉啊、 嗯、 与山川共存，就这么来形容。 就古人认为月亮也很重要，也是可以发光的， 非常重要、 嗯、 在人们的视野中，月亮和太阳这个体量啊，它超出其他星宿，看的在视觉当中是最大的啊，它而且它是最容易观测，所以呢就把这个日月并举，根据它们的变化来编制历法。 对，但我觉得好像咱们做这个、哎、就跟这个节气有关的节目的时候呢，任彤老师一直在讲这个历法，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现在阴历左现在左的农历其实就是跟月亮有关系，是吧？ 秋分啊，原来祭月是刚才我们说秋分祭月，但是由于这个秋分这一天啊，秋分是属于二十四节气系统的，二十四节气呢它是阳历系统， 嗯， 它跟月相，嗯，它不体现月相的变化， 就那一天不一定是十五，月亮不一定是圆的， 对，有可能还没月亮，有可能是个小月牙，有可能是半个月亮、 哦、 没法去符合那个团圆的那个理念，怎么办呢？ 嗯， 就挪到了阴历八月的中间。 哦， 按理说呢，大凡是关键的日子啊，在阳历就是为节气，在阴历呢为节日。 嗯， 中秋是好像是秋天的中间啊，那么秋分呢是八月的中气，它这个八月指的是它是阳历那个八月啊， 就太阳历的 柳月，就是以白露为开始的那个月的中间，所以呢它那天可是不体现月亮的变化呀，那怎么办？就把它移植到阴历的那个中间去，望日去了啊。 对，就我们祭祀的时候希望一轮明月高挂天空， 哎，这多好看。 就是啊， 就说像咱们 团圆美满丰收啊， 像咱们现在比如说9月23号基本上就是这个现在的公历啊，9月23号经常会是这个秋分 秋分 啊 但是呢，其实这个中秋节是每那个在哪天都有可能。 对，有的时候在十月之后， 对。 所以今年其实是离得很近的一年。 非常近， 我就见着去年啊，去年是10月4号， 那、 是中秋节。你要到自由市场去看这个小贩，他砍价，他用中秋节砍价。 怎么砍、 那为什么说这个这您这得了吧？这个去年这个时候往年这都中秋节了。这中秋了，这都贵了，都没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等于他偷换了一下概念。那农作物它不以这个月亮为那个参照对象。 对，可以太阳。 你要说秋风过了，这个都得贵了，是吧？ 人当时一忽悠也就买了。 有的人一听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对我们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 刚才提到这个拜月哈，拜月今儿我想到有一首诗。原来我教一个小朋友学画画的小朋友，我问他，我你几岁了？他说我6岁。我说好，我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我教你一首诗啊。那么这首诗就特别的有意思。他说：“幼女才6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这是唐代诗人施间吾写的。你看他才六，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巧还是拙，还看不出来。但是呢，他向夜在堂前对着夜空啊学别人拜月的样子，拜的是新月，就是一弯小月牙，人家都拜圆月去，他拜新月，就说明这是什么，这是个女孩。女性才拜月，为什么？因为月亮和女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女性的生理期是29天半，在西医啊，他说这是雌激素形成的时间，但为什么29天半形成他不讲了，但中医说这个是和月相有关的。我们在宋代的科技读物当中，像《梦溪笔谈》《沈括》就记载了，这跟人类的胎育是有关系的。哎，这非常巧妙。所以祭祀月神也是祭祀女性之神，或者是生育之神。 所以祭月当然要由女性来承担啊， 就男性咱没必要啊，就承担这个是吧？ 要咱过去说夸父逐日是吧？ 哎，有逐日就有奔月的。 咱们说夸父逐月，嫦娥奔日，这就不对了，这就乱了。 因为后羿得人射日了嘛，所以把他给射下来了。 我们说到这个秋分啊，曾经是祭月的节日啊。其实很多朋友看过《西游记》，还知道嫦娥，还知道太阴星君。这是一个什么体系？ 其实传说有不同的体系。在天竺国那个回目里边，太阴星君和嫦娥是两个人去收那个玉兔去。其实呢，在另外一个体系当中传说啊，嫦娥就被奉为是太阴星君，主宰坤道。 主宰坤道啊， 坤就是跟钱相对的。 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留了一道互动问题，说到祭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祭礼之一，早在周朝就有了。那祭月应该是哪一天？如果您细听节目的话，一定会知道正确答案。A. 中秋节 ，B. 秋分 ，C. 元宵节 ，D. 端午节。其实就应该是昨天秋分，也就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对， 其实中国人眼中的月亮啊。特别的有诗意，它不仅仅是一个天体啊，它同时承载了很多情感的色彩。比如说有这样一首诗，是清朝诗人子敬颐写的，他这样写道：玉洁思五子，吟诗对西勋，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逆旅空淡颊，生涯只卖文，归帆已早挂，莫待雪纷纷。自古以来，秋分节气和中秋节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有关中秋节相关的历史文化内涵，特别是那么多歌颂中秋团圆的诗词歌赋，我们还没有点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解读中秋文化。咱们一会儿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上堂前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一首北京的童谣《八月十五幼儿园》开始了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春华秋实，自古以来吟咏月亮、吟唱中秋的经典佳作让我们回味无穷。不过下面这首关于月亮的诗大家可能很少关注，但是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诗词咏月的精妙。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京华玉眼料英男，彩字娟娟破字寒，一片真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已阑，博得嫦娥应自问，何缘不使永团圆。这首诗出自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红楼梦》第48回，是香菱《吟月三首》中的第三首，也是被林黛玉最为喜欢和称赞的一首。这首诗契合香菱自己的身世，借咏月而怀人，流露出了真情实感。中秋节是个团圆节，那下半时段的节目就让我们围绕着团圆节继续画中秋。再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 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准备给大家：中国的美景有很多和赏月相关，著名的四大月景，北京的卢沟晓月，苏州太湖的石宫秋月，苏州的石湖串月，还有一个杭州的，请问是什么？ A. 平湖秋月， B. 三潭印月， C. 月岩望月， D. 二泉映月。我觉得小强这四个选项编得特别好啊，就是说杭州的四大月景叫什么呢？四个选项：平湖秋月、 B. 三潭映月、 C. 月岩望月、 D. 二泉映月。您猜猜哪个答案是正确的？ 其实平湖秋月、三潭映月可能大家都比较熟哈，这都在西湖上。 嗯，其实大家现在正是在中秋小长假里头啊，昨天呢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24节气中的秋分，今儿呢就是传统的中秋节。两个节日离得这么近啊，他们俩有什么样的关系？任老师。 昨天是8月14，阴历的8月14，24节气啊特别的准确啊，交节都精确到分分秒秒，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过整日子啊。所以 什么叫不过整日子？ 因为你看它交接有的时候12点， 对， 有的时候几点几分写得很清楚啊。 嗯，就不是按 它没有整天 白天啊， 它没有整天，所以平常要如果记日的话，作为日常记录，你比如说帝王的起居注啊、帝王实录，包括民间，我们说哪天啊，我还能说我们现在是交秋分几分几秒，合多少秒，这合不过来。 嗯， 所以怎么办呢？记日就用这个阴历的日期来记。 嗯， 但是阴历日期呢它又不体现太阳年季节变化，它体现不出来，春夏秋冬不容易体现出来，所以用24节气呢去校正它，校正它。如果偏离半个月了，这怎么办？就要闰月嘛， 是吧？ 这叫做置闰，放置一个闰月。那么去年是有一个闰六月的，但是这个闰六月以后慢慢慢慢的校正了，直到昨天8月14和这个中秋节今天的8月15就差一天，就比较准 啊、哦，就又校回来了。 哎， 那就明年可能就又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再叫 啊、 三年一闰，它是三年一闰就少，五年要闰两回就多，你说这麻烦不麻烦？最后就是19年7闰，19年闰7个月 啊。哦，反正不断的调整平衡， 所以说就是比如人的阴历和阳历的生日19年是合一次。 对，你要是想再过一个就得38岁的时候再过，再加19。 太好了，我今年19。啊，那一说到中秋啊，这个时候我们说瓜果飘香，其实还有一种花这个季节就会盛放啊。比如说小强啊进京赶考去了，临行前我祝他蟾宫折桂。 谢谢。 嗯，金榜题名，这蟾宫折桂有什么典故？ 昨天是8月14秋分，我们在乐坛安排的文化沙龙活动， 演出的戏曲剧目是《秋江》。《秋江》表现的这个赶考是什么时候呢？它叫赴秋闱。啊，这个潘必正坐着船走了，去干嘛？正好是八月中，赴秋闱就是在八月啊，阴历八月啊，这个季节，蟾宫折桂，这个时候月亮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蟾宫这里面就说到，月亮里面有一个精灵蟾蜍啊，这叫蟾宫，折桂还有桂花。月亮里的蟾蜍，我说一个事儿，你可能不相信。 嗯。 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蟾蜍就是癞蛤蟆哈。 对。 对呀。 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癞蛤蟆想是这个天鹅啊，是你知道这天鹅是谁吗？就是嫦娥。 癞蛤蟆想吃嫦娥肉。 癞蛤蟆就是嫦娥。 啊。 哎，这个嫦娥就是癞蛤蟆变的。 天哪，这个太颠覆了。这嫦娥高高在上，女神，这个癞蛤蟆上脚面。哎呀，这一想 不咬人恶心，是 吧？跟任老师在沟通， 这就是美的极致，就变成了丑，是吗？ 对。然后任老师给我一个图，我就看到那个， 你看见了癞蛤蟆？ 它这个月亮的这个阴晴的变化 啊， 它那个月影啊，特别特别像一只蟾蜍 啊，还有一个小白兔，对吧？那个其实是月球环形山呀，它那个地势的地貌哈。阴影特别像一个蟾蜍和一个小白兔，这在古代的帛画上啊，什么马王堆， 对， 是吧，都有。但是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到现在我们看蟾蜍哪去了？没有了吧？变成一个抱着小白兔的 嫦娥 了。 嗯 啊，这个嫦娥 一回头啊， 其实这个就是月，叫做月精，月中的精灵 啊。 从癞蛤蟆怎么就变到这个嫦娥了呢？ 就是啊， 哎，有这么在文献上啊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羿，就是后羿啊，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这是后羿射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那么羿妻横娥窃之，把这偷出来，怎么样，奔月了，吃了以后奔月了， 就吃这个药就奔了月了， 哎，脱身于月，视为蟾蜍，你看。就是脱身于月，到了月亮里去，他就是那个蟾蜍了， 就吃了药就变成了蟾蜍了。 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里边， 故事新编奔月啊， 而为月精，就是那个月中的精灵。 你说他为什么要偷药？偷完药还去了月亮，完自己变成一癞蛤蟆。你说这么好的丈夫不要了、 哎？咱们上半时段的时候，其实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他是太阳星君，对吧？主宰坤道，啊，妇女拜月，其实拜的嫦娥，其实同样的。蟾蜍也是被膜拜的对象， 对呀、 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母性动物神就是这个蟾蜍。 蟾蜍为什么是母性动物神？ 你看那个青蛙， 嗯， 一产很多小蝌蚪， 嗯， 能产的就是英雄母亲， 就能生。 哎，它就是延续种族嘛，它这个族群就得到延续，得到壮大了。马家窑彩陶。那个彩陶盆都是挖纹盆挖纹瓮，很多大肚子，是吧，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母性好样的象征， 能生。 哎，慢慢你不能老以这种形象出现，随着人们的审美，它就变成天仙了，天仙嫦娥。所以我说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保不齐是癞蛤蟆想是天鹅，就是那嫦娥 啊。所以以后对癞蛤蟆是不是？ 好一点， 我们不能这个门缝里看人。 异虫嘛，是吧？ 对， 而且还可以入蟾酥，还可以入药。 对 对啊、人也没招谁惹谁。 刚才咱说的那个蟾宫了哈，那个就蟾宫还有折桂，桂花也是八月份，好像特别的。 对，八月本身还有一个别称，就叫桂月。 对， 咱们做端午节的时候说，为什么叫蒲月，是吧？就因为它有相应的植物，跟它一起生长的，比如说菊月，九月是菊月啊，像槐月呀，桂，八月就是桂月。哎， 就是 桂花盛开。咱们要想是欣赏桂花的话，好像每年在颐和园有这个桂花节，是吧？四大品系：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 对， 很香。你走近了好像倒闻不了那么香，就是离得远，丹桂飘香的。 它就是不绝如缕，似有还无的一种状态。 对， 哎，就闻到那种香味，你觉得特幸福。 是，我觉得这 桂花的那种香气， 还可以那个入这个这什么月饼啊，包括还有什么那个 桂花糖，对， 咱不还撒点 桂花酸梅汤？ 对对， 桂花糖、桂花酒、 桂花酒、对， 桂花糕、桂花月饼， 都是好吃的好喝的。 对。 这我们说到了月中的精灵以及它和癞蛤蟆之间的关系啊，其实说到了这个中秋啊，我们刚才就说到了中国人看月亮和科学家看月亮、外国人看月亮不一定相同。你看历史，我们历朝历代的这些文学作品，月亮总和思念和团圆联系在一起。关于吟咏月亮、吟咏中秋的古诗词实在是太多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春江花月夜。 这虽然说是春天的月亮啊，但是这说明咱们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宇宙展开思考。这江边上什么人最早见到的那个月亮呢？这江上的月亮又什么时候照的那人呢？最开始 对，他其实已经开始穿越了啊。 对， 他有一种大的宏观的这种时间观念。 这是春江花月夜。你要说到秋月，有这么一副对联，说下雨春风秋月夜，这自然美景啊。下联是什么？唐诗晋字汉文章，这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是人创造出来，一个是自然界的。那么所以这个秋月夜就是秋天的代表，美景的代表。所以有很多的诗啊，比如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张继的啊，明月几时有，是吧？明月何时照我王安石的。还有什么李白的是最多的，是吧？ 明月几， 明月 月下独酌， 月下独酌。 低头思故乡， 低头思，举头望明月，举杯邀明月。这数不胜数。 对，所以这个像《春江花月夜》里头那种，今月照古人的这种感怀啊，其实我们现代人也会有。那这轮月亮就曾经照耀过啊，唐宋元明清， 对， 那么多大家，然后他们也看着这轮月亮写下了那么多，让我们今天还会感怀的这种经典的文字。 明月何皎皎，一直照到现在。 对， 秦时明月汉时关啊。 对，你看，其实张口就来啊。月亮创造了无数经典的文学作品。 窗前。 说完了古人的这种中秋抒怀，说到了他们写到的经典文字，我们来点实惠的啊，说说中秋节丰收的场景啊。那丰收一方面是这个粮食丰收了啊，月亮也好看，另一方面我们就得坐下来啊，品一品我这一年的丰收成果，吃点好的啊，喝点好的。中秋节当然就是吃月饼了啊。 月饼又叫团圆饼。好像没有说，尤其现在啊，咱也吃不了一整个的。一般来讲，即使是不管是原来还是现在，反正我们家吃月饼都是切着吃。 对， 切月饼。刚才那个儿歌里面也说了，切月饼， 对 吧？ 对，这是说一个人来一块儿，那都 对 齁齁的慌啊。 你要是这样，也能保证咱多吃几块，是不是？ 对， 尝尝各种不同的味道。 对对对 对。那这个月饼象征着团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月饼这名称，相传还是一大美女给起的。 对，这个传说 四大美女之一。 一好吃的美女，我估计是。 所以她胖。 大家都知道她是谁。 糖分太高啊。说这个杨贵妃和李隆基一起赏月， 啊，其实关于月饼的这个传说很多，什么八月十五杀鞑子，这是朱元璋起义的。 嗯， 但它怎么来的这名字有一个传说。这个李隆基、杨贵妃一起赏月，那这东西很好吃，这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没有名。 因为当时 它叫胡饼， 就皇上娘娘 胡人的这个 面前好吃的特别多， 里边有什么芝麻呀，有什么这个胡桃啊，好像都是从那个西域来的嘛。 哎、 问谁做的，做的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哎。杨贵妃一抬头看见月亮了，正好也是这个季节，八月十五啊，干脆就叫月饼了，也这么圆，天上的月亮那么圆，手中的饼也那么圆，就叫月饼了。 嗯，是不是因为人家杨贵妃胖，所以安人身上了？ 嗯，就找一个大名头的安啊， 是吧？ 其实我跟任东老师聊的时候，我还提到过说这个丰收的丰字、 嗯、 啊，您对这个丰字还特别讲过，就是跟咱们这丰收节有关系的，也是。 嗯， 这个丰字，如果我们看古文字这个丰字啊，它下边是个豆，豆是一个盛器，是个器皿，上面呢非常的满载啊， 嗯， 满满登登的。有人说这是玉串，有人说是咱不管它是什么，有人说是麦穗啊、稻穗啊，它说明了丰富， 嗯， 说明了东西多。其实正好是这个季节的收获的象征，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满载而归啊。 嗯， 那这里边就是你像现在什么，枣啊、花生啊，什么都已经成熟了。尤其是这个枣，这个季节叫七月十五红一半，八月十五枣落干，就正好是这个季节。 嗯， 打这个枣， 还有栗子也可以了。 哎，枣栗，对，你又是想到这枣栗子。 嗯。咱们中国人吃各种东西啊，讲究应时当令啊。到了秋天，这是一个瓜果飘香、成熟的收获的季节，我们当然应该吃秋天的食物。其实刚才任彤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了，这个时候应该吃一些应时当令的食品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中国的美景很多和赏月有关，有著名的中国四大月景，咱北京的是卢沟晓月，苏州太湖的叫十宫秋月啊，还有苏州的石湖串月，还有一个杭州的，问您叫什么月？四个选项 ：A. 平湖秋月 ，B. 三潭印月 ，C. 月岩望月 ，D. 二泉映月。来，选题策划人小强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三潭映月。 嗯， 因为三潭印月这个景太知名了。 十塔来相照，一十八月圆，十八个月亮。 对。然后，我这里边是凑了一个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凑得好。 他是这个，他应该是在这个是无锡 惠山， 无锡惠山，对，无锡惠山， 嗯， 并不是在杭州 惠泉。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选中正确答案啊？无论如何，今天是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清代的黄庭有这样一首诗，叫《松江竹枝词》，他这样写道：“初交白露气微凉，点额风吹古墨香。待得沙缸新稻熟，满盘月饼已先尝。”我们在白露节气的时候也读过，不过中秋节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丰收和喜悦的感情会更为浓烈。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传说，很多古诗词，但是更重要的是想告诉大家，中秋节就是丰收节，它是一个团圆的、喜庆的、美满的节日。我们也把这样美好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再次感谢我们的任彤老师，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那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李军先生和您说说老北京传统的时令玩具兔爷，也希望您关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山翠盖，连开双双对对，恩恩。 叫人来。 欢度中秋佳节，优惠让利三重奏。在9月21号至9月24号期间，首单订购立减30元，即购物金额满1200元以上，再享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施鹏跟大家介绍一款很久没有上线的这个产品，是2D 的带鱼罐头和飞鱼罐头。之所以没有上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带鱼是源自渤海带鱼，夏季属于休渔期没有原料，而飞鱼呢是来自于荷兰，因为这个关税上涨啊，以及人民币汇率调整这种经济大环境导致价格上涨，而且这个货量也是确实很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费心的请来了施鹏给我们带来这个组合。 主持人你好，北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款我们的红烧带鱼以及我们的飞鱼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来了，也确实一直都没有货。可是我们北广的听众朋友一直给我们打电话说真的很想吃，想念那口味道，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为了所有的听众朋友为大家备了一点点的货，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 老北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带鱼，无论是这个饭店当中做的带鱼还是这个带鱼罐头。 没错，可是在你在市面上大多数买到的带鱼啊，全都是那种又厚又大的，其实看上去挺好看，可是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肉质很柴很磨，不好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带鱼跟以往的带鱼不一样，它叫做渤海刀深海带鱼，它是来自于渤海湾那一片，那个海水交换能力跟自己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说造就了带鱼的品质非常之高。而且它是在海底自由自在游动的，它的肉质很嫩很结实，而且它吃的是大量的微生物海藻以及小鱼小虾，所以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啊。那今天你打开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带鱼真的是良心品质，头尾不好的部分全部都给你去掉了，只留下中间非常好的精华的部分，而且给你切好了，给你洗干净了，然后给你香炸烂了以后，我们的老师傅给您大火红烧，小火慢熬，文火收汁，把那个汁啊给您一点一点收出来，所以说我们的带鱼每一丝每一缕都特别的入味。关键我给你红烧到什么程度了，就连那个骨头都非常非常的酥烂，所以说小朋友牙口不好的或者是你害怕被刺卡到的，哎，今天你可以放心吃，你吃到只有满满的带鱼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想想都觉得非常的动心， 吃起来得有多爽的感觉。 哎，这是带鱼，另外呢是飞鱼。 没错，飞鱼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荷兰进口的，因为这个荷兰啊是世界上公认的飞鱼品质非常好的，它被称之为是荷兰的这个国鱼，它不光是味道非常的鲜美非常的好吃，更为关键的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而且里面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到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马上秋冬季节要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深海鱼，我们带鱼呀、啊、我们的飞鱼啊交换上来吃，不光是对身体好，而且还有各种口味可以选择。 您从市场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 2D 品牌的带鱼和这个飞鱼罐头。 没错，你在超市啊包括一些进口的超市你都是可以看到的，可是如果说你在超市买的话一罐是3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首先红烧下饭带鱼给大家带来足足的35大罐，再额外的赠送给大家10罐的飞鱼罐头，一共是45大罐，合下来的话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是299块钱、合下来每一罐是6.6块钱多。听众朋友，我说实在你现在连一顿饭你都吃不到在外面、而且的话你买一个老干妈买一个橄榄菜也要花到10几块钱，所以说6块多吃红烧带鱼，6块多吃进口飞鱼，这个价格只在北广，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带鱼罐头呢是每罐150克，而飞鱼罐头呢是每罐100克，299块钱45罐罐头直接带回家。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带鱼罐头 这个带鱼本身是来自于渤海海域， 没错，全都是来自于渤海湾的这种深海带鱼啊，那肉质非常的细，非常的好吃，而你会发现打开以后，整个全部都是那大块大块的，汤清无油，你吃起来那味道真的是很香很香，来自于深海鱼的那种本身的香味在里面，我相信你吃完一罐会想吃第二罐。 哎，您从市场当中购买这样的罐头的话，一罐得是30多块钱、 三十多块钱。那如果说你想买到今天我们的45大罐的话，是需要10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红烧带鱼是35大罐，飞鱼是10大罐，总共是45大罐，合下来是299块钱，每罐才6块多，就让你吃到这么好的品质。 我们二 D 的罐头是没有任何添加的， 没错，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让大家吃得更天然、更健康。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2台 OLED， 其中就有1台是创维。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